系啦，咁啊有啲咩睇到？喂，其实仲有嗰、那个咩玩具嗰、那个乜嘢系嘛？嗰、那个 收藏家玩具贩售展 系啦。咁你想讲呢个先定系讲下啲戏啫？讲呢个先啦，不如咁啊，讲呢个再数下有啲咩话头啊咁啊。咁啊，芬芬同阿芬妮都去咗睇，系咪？ 系 啦，系啦，你讲啊，你讲啊。 啊，芬妮讲下先啦，系咯。 哦，咁啊，咁我今日就啱啱去完啦，咁啊都多嘢睇嘅，覺得今次啊，咁啊同埋請咗阿邊個一個咧？ 天神英貴 係天神英貴，你過嚟啦！ 即係而家畫嗰啲高達嗰啲， 冇錯冇錯冇錯， 好靚噶喎！ 係啦，模型黑面嗰啲係阿天神英貴畫嘅。 咁就佢嗰度就有當然有買書啊，同埋佢其實佢。幫今次呢個展咧，就設計咗兩部機械人嘅，咁啊一部就即係似啲勇者系啊嗰啲咁嘅樣啦，或者係呢個超級系嘅樣啦，咁另一部咧就唔知算唔算真實系啊？咁啊，但係咧啲人主要都係中意嗰個超級系嗰個嘅樣嘅。 你鋪啲圖俾大家睇下啦。 係。咁啊，大家睇圖嘅話就睇翻我哋 Facebook 專頁嗰度咁就有噶啦。咁咧今次個場其實幾好喎，喺呢個旺角麥花臣嘅球場隔離。咁佢嗰棟嘢就睇下先啊，叫做 嗰、那個嗰度直頭就係麥花臣球場嚟嘅。 係咁。是 即是平时呢就是舉行啲篮球比赛。 是啦是啦，室内嘅。是啦，室内嗰 度。室内嗰度。 是啦是啦。 亦都系最早期呢，你嗰啲同人活动嘅开始就系呢度开始嘅。 咪佢都搞过啊，之前我。 是吗？ 嗯， 喺呢度是。 哦，因为我就未 来过呢个场。即是旧宇宙船呢，对面啦嘛。 是。 以前旧宇宙船嗰、那个是。 嗯。 嗰、那个总店嗰个对面 是。咁呢其实依家呢就系、是、呢、這个电竞馆啊，香港话搞咗个电竞馆就系喺呢度隔篱嘅啫，即系直情喺同一栋嘢啦吓。咁、个 你话咩啊？大家乐定大快活定咩？ 哦，嗰、那个唔、那個、知关唔关事啊？我未知道吓、 哦 那個，到底系咪关事啊？ 犀利啊！真系系咯。 咁总之嗰、那个 大家乐定大快活定大领乐嘅搞嘅电竞活动啊嘛，系嘛？比赛定活动嚟嘅嗰个咩嚟？ 佢好似。即係我估啦嚇，其實佢只不過係喺嗰個電競場入面開一個嚇、啊、大快活啫嚇。 我覺得 哦， 即係我覺得係咁啫嚇。 哦，咁、哦、樣 ，OK OK 好。 雖然佢講到好似嚇咩電競大快活咁樣啊，唔係大快活電競啊。 哦。 即係喺藝術中心度開個大快活，以為同藝術有咩關係嘅，都冇乜關係，都係食堂嘅喎。 我覺得係咁啦嚇， 大會堂隔離間美心咁樣。 係。OK， 好，咁睇下到時點。我快啲講翻呢個啦，咁啊點啊？分分又講下啦，喂，快啲啊！ 我順手插兩句講下呢個電競館啦。其實咁佢嗰度有150個位。 好遠㗎啦喎。 嚇，好快嘅啫，150個位嘅啫嚇。咁啊，入面除咗賣啲電競嘅產品之外啦嚇，就係俾人哋用嚟訓練嘅咁啊。但係都要入會嚇，咁、之類嗰啲啦。大家中意嘅話，我可以去及下啦。但係你話會唔會有啲咩明星坐陣嗰啲咁？我暫時睇唔到嚇。同埋除咗有啲人喺度打嚇， 咪、你期望啲咩明星我唔 哦啲電競明星啦、啊，至少都嚇。 都 Rose Ma 咁啊，你啲 嚇嚇之類啦嚇。 我咁諗你都唔使諗啦。 係咁，除咗係啦，除咗呢、這個、你見到啲人打機之外咧，咁其實、其他嗰啲賣電競產品嗰啲地方都係唔係咁多人喺度行嘅，咁同埋佢要有一個嗰啲 VR 佬嗰啲試玩區嘅，不過嗰個我就唔知佢即係冇行到啦嚇，唔知係咩情況啦，就係咁啦。咁啊 ，OK， 但 係 個 好喂，快講緊正題啊，喂，大家想聽嗰、那個嗰、那個玩具嗰、那個 好 嚇，咁啊講翻嗰個。呢、這個展個名咧叫做玩具收藏家販售展啊，即係即係販賣，即係裡面有嘢賣嘅。 咁咧就今個即係就4月12至14號，即係星期五六日就兩點至九點咁啊舉行嘅。咁就$20入場嘅啫，其實都 OK 嘅，我覺得 OK， 絕對 OK 係。 啊，咁入到場咧，其實個場館你當係一個籃球場咁大啦，即係 差唔多啦。 會比平常我哋街邊見到籃球場大啲啦，即係因為舉行啲大型比賽。係。咁、那個場館都大㗎，咁入到去佢就分開好多個攤位嘅、 嗯， 即係你會見到可能係啲台，我覺得啲台應該係租出嚟咧，就俾一啲可能一啲收藏家佢哋拎自己啲嘢出嚟賣，即係唔係平時我哋喺鋪頭見到嗰啲，應該係 彈貨彈而家啲嘢，係嗰啲可能懷舊玩具啊嗰啲咁嗰啲咁。係 啊，就真係啲收藏嗰啲嘢拎出嚟賣，即係我哋見到一啲 白膠啊， 內嗰啲膠公仔， 冇錯。 就已經甩頭甩骨㗎啦，已經冇手冇腳咁啊！即係連啲有啲僆仔自己簽個名喺背脊，即係好似 Toy Story 嗰啲嘅公仔咧， 都有， 佢都會有喺嗰度賣嘅。咁我覺得幾得意嘅。 佢仲要唔係賣好貴㗎嘛？即係嗰啲價錢係。 有 啲都 係 $100你都買到個款呢啲咁嘅公仔。 如果你唔介意，爛爛地，我都想買翻你咪買好啊！ 有啲可能甩手甩腳嘅，或者甩塊油咁樣嘅。 佢都有一定嘅歷史價值㗎嘛？即係你乾隆。 我覺得都值得收藏。 乾隆皇個廟壺。崩咗嘅咁唔通你掉嘅？崩就崩咗咯，有乜问题？ 咁佢主力就係有啲咁嘅人賣呢啲嘢，咁我覺得你就算唔買，你睇下， 睇下都 OK， 係 冇錯冇錯， 幾過癮， 觀摩下咧又係啦， 係咯係咯。咁另外頭先阿森爾講嗰個《天神英貴》嗰個創作嗰個機械人咧，其實佢同一個另外一個畫家叫 Pat Lee 啊， 係。 兩個合作嘅一個，其實佢係有一個故事漫畫嘅，因為我聽到佢哋有啲人講過嘅、 哦 啊，即係會發展到一個對戰嘅故事咁樣嘅，即係一人設計一個機械人，咁會有一個故事背景，咁將來亦都會推出一啲 figure 咁樣。 係啊， 嗯， 咁喺呢度係先介紹咗出嚟啫。 OK， 係啦，咁個 Pat Lee 就係、是平時畫開變形金剛，即係美式漫畫多啲嘅。 嗯， 即如果佢你見到佢啲畫，我諗你會知道佢係畫過啲乜嘢，即你會認得㗎。佢其實畫過嘅嘢，你都會。 你講嗰個係韓國人嚟㗎係嘛 ？Pat Lee 啊，佢就係話叫 Pat Lee， 我唔知係咪韓國人定。 因為你講係畫美國嗰啲漫畫嗰啲，你見到個姓係好似中國人姓嘅，多數都係韓國人。 哦，唔出奇，因為我 話係啊，但係 都係變形金剛㗎。 嗯，因為好多啦。 因為我好似聽佢係講英文嘅。 系啊，即系啲足星嚟噶啦。 喺度美國都係講英文嘅。 嗯，係啦。 咁咯，咁個其實兩個唔同嘅 design 風格嘅機械人嘅對戰咯，佢哋嗰個漫畫就係、是。 哦。 咁啊，天神英貴亦都即席喺會喺嗰個攤位度，佢成日都坐喺度嘅喎，唔係成唔係耐唔中出現嘅喎，一路都坐喺度。 係喺度一路簽名啊，買嘢 啊，或者問佢啲嘢，佢都會。 咁佢識講英文㗎？ 我都有同佢傾過偈。 有翻譯，有翻譯。 有個翻譯。 哦，有翻譯。 哦。啊啊！佢都會同你傾偈咁樣嘅喎，咁我覺得。 又唔使排曬隊嘅喎。 都會嘅， 都 有嘅。 基本上都冇人排嘅，係嘛？ 都有嘅，有啲嘅。 唔係我去嗰陣時就冇啦，我去嗰陣時就 因為咁嘅，我去 因為我星期五夜晚去嘅。 咁你問咗啲乜嘢？答咗你乜嘢咧？咁你第一身 我問佢真係好普通，即係都好行嘅，即係問下佢 中意食啲咩點心嗰啲 啊？嗰啲咁嘅嘢咯。 唔係好行就係你中意食啲咩點心啊？嗰啲啊？ 哇！我問佢，即係中意中唔中意0079邊個高達啊？即係嗰啲多啲咁樣， 咁佢點講？ 啲 乜嘢 啫？ 咁佢點講？ 咁佢話我中意我同阿高達，我都會中意話㗎嘛。 咁 好 嘅， 真係好好嘅，其實係。 係咯， 唔係應該問佢嚟香港，佢中去邊度食嘢，係有冇去邊度玩咁啊？香港 即係有呢啲， 又係呢啲啊？ 有冇食蝦餃燒賣 啊？都係咁樣嘅嘢，其實都冇乜特別。咁啊，另外咁我就因為係星期五嘅夜晚去啊，啱啱撞正就阿胡惠康就出嚟唱歌。 哦、 就唱咗幾首歌咁就聽埋先走咁 都係黃金電視啊跟住咩呀 跟住電子神童嗰啲囉佢會唱返 跟住咩未來警察係咪都係呢啲呀 都係嗰幾首咁佢呀哇現場唱哇發聲呀真係好好聽㗎喎佢係 系咪都佢都 keep 得几好嘅咧？其实现场 都几好啊，个样都高高大大，都靓， 即系都仲 young 嘅 keep 到啊。 啊，咁同埋佢真系呢啲前辈歌手就真系识搞气氛嘅， 系、 啊、打成一片咁好开心咁样咯。 嗯。因為他們都是登台的嘛，以前是 要這些人 的，所以他又會跟你一起拍照啊，跟你握手啊，又一起唱歌，那整個氣氛他搞得很好咯。 嗯 那滿足咯，整晚我覺得都那兩個個零鐘頭，那我覺得都開心咯，又有東西看，有東西買，又有歌聽，那我覺得 是啊， 都抵入場的。 唔係，仲要今次咧，即係平時你去呢啲展咧係冇位坐嘅，通常佢今次係開放埋上面嗰啲位咧，你係可以上，即係攰啦，咁樣可以上去坐。 你講個球場嗰啲 安台上面坐啊？ 係啊，球場啲安台係。 咁好好多係，大家可以留耐啲嚇。 嗯。 咁阿芬芬咁有冇買到啲咩咧？ 冇啊，我冇買到嘢喎，我即係入去睇啫喎。 哦，咁樣。嗱，咁如果你話睇嘢咧，咁其實佢有幾個主要 show 出嚟嘅櫃啦。咁就有呢、這個高達，咁佢就唔係歷代高達，佢就主要係高達 RX78 咁嘅一堆好即係好舊、好舊、好舊嗰啲玩具就。擺埋埋係好多，即係舊到。 因為四十周年啊，佢將最早期嗰啲超合金玩具，即係高達嘅超合金玩具，佢都會 show 出嚟俾我哋睇。 係啦，即係舊到嗰啲咧，有啲係膠嘅，咁樣又有好多嗰啲奇怪配件啊，即係嗰啲真係玩具樣嗰只嗰啲高達啊，都有 show 出嚟。係。咁嗰啲真係我諗，如果你係。買玩開模型嗰啲人嘅話，未必會見過嗰啲。 即係你講佢揸住個斧頭噶嘛？ 嚇！ 啊，嗰啲超級機械人武器噶嘛，真 係。係啊係啊 係啊！個碌有個飛彈噶嘛，成日得噶嘛。 嗰種係啊係啊。 嗯。嗰啲咪嗰時最早嗰時嗰啲咯。 係啊，佢都有得展覽俾。 佢都未示範嗰啲高達雷射大佬，睇下可以互換啲上半截、下半截嗰啲俾你睇。即系贪冇谂，佢四只脚企喺度啦，有佢冇买，有都有啊。 呢、這个就唔系好肯定有冇啦，吓，不过高达嗰啲肯定有。 嗰啲咪佢最早期嗰啲玩具咯。好，咁啊都精彩嘅，即系起码呢啲平时就实物就少见啲，吓睇相啊，当然成日见。 系，我谂系都系啲 fans 即系捐出嚟买，大家成日做下展览咁嘅呢啲。 当然系啦。 系、哦、啊。 咁入去咪俾錢都係為咗睇一睇呢啲啦，係咯。 係啦，你買嘢就各有所好啦，但係睇下呢啲，我覺得都值得 嚇。係啊， 係。咁同埋今次咧就有。 仲有啊，邱福龍都有個畫面喺裏面係。 哦，係啊。 啊，佢畫翻曬嗰啲超級機械人啊，咁啊有十零幅畫咁啊擺喺度俾大家睇。 嗯， 係，即係有啲鐵甲萬能俠啊、Eva 初號機啊，呢個係V3 啊。同埋呢個異形啊，一堆咁啊，咁啊都話得，當然嚇游水盡啦，同埋有佢係咪佢嗰隻大拳啊？ 係啊，佢嗰個 design 即係 Made in China 嗰個機械人啊嘛。 係。 嗯。 係啦，咁就有呢堆畫，我覺得都值得睇下嘅。嗱，其實佢咧入場嗰陣時咧，就有張$20嘅現金券嘅。咁就係話你買夠$200咁就可以當$20使咁啦，咁但係咧其實同啲賣玩具嗰啲人傾過咧，就其實呢$20咧係真係你可以用，但係其實嗰$20係大會唔會俾翻佢哋嘅。 哦，咁 即係嗰$20係要佢哋自己揞出嚟嘅，咁所以佢哋一直情話，唉，算啦，你唔好用嗰張券啦，我。直接減俾你算啦，咁樣嘅，好多時會㗎，有咁嘅情況。 你有咩分別咧？咁即係你留翻同下一個人丟㗎嘛？ 嚇之類啩。 唔係等你可以用嗰張廿，唔使使嗰張$20，佢可以夾硬抱走同佢講減$20。 即係用好多次，其實可以俾你。 佢用多一次啊，咁樣。 即係八次卡咁樣。 之類啊。 咁 廿蚊卡啊嘛，你嗰张袋每次买嘢都可以当廿蚊仔，但永远都有用噶喎。咁啊几好喎。 嗱，咁同埋亦都有档主讲过话，系要3000多蚊嘅租一档。咁啊，我都唔希望佢哋蚀啦吓，咁有心咁摆出嚟，系嘛？ 系咯。 嗯，咁至于我自己喺入面咧，其实我都买咗啲嘢嘅吓，咁啊。詳情可以睇翻我 Facebook 貼出嚟嘅嘢啦嚇，咁啊其實都係啲公仔啊、玩具嗰啲啊，都走唔甩呢啲啦嚇。咁 咁呢個展有冇女睇嘅？我真係諗啊，咁全部都宅男嚟㗎。 係有嘅，係有嘅。 咩女？宅女。 又唔係嘅，咁佢有兩個 cosplayer 嘅，一個咧就係同呢個瑪莎一齊出現嘅呢個後生版嘅哈曼啊。 佢請嚟㗎嘛呢啲？ 應該就唔係嘅，不過可能都算係有請嚟嘅嚇，因為佢我見到阿瑪莎咧拎咗嗰啲新嗰個變形火車盒嗰啲玩具有出嚟講，即係講一個一 part 咁樣咁啦嚇。 咁嗰啲係嘉賓嚟喎，大佬你講緊嗰啲。 咁佢都好似有擺檔嘅嚇，咁我唔知係咩關係。 咁咪擺檔啲嘉賓咯，我梗係問緊有冇嚟俾廿蚊入場嗰啲啦。 哦，俾廿蚊入場就冇啦。 你梗係講嗰啲係你大佬，你講嗰度做嘢嗰啲人喎，大佬。 係。 有冇？ 起碼廿蚊入場咧都有嘅，因為佢有幾個攤位咧都係賣啲少女漫畫嘅嘢㗎。 係。 哦。 都會有些女仔會入場的、 哦、 有女仔入場啫，未必有 女入場、 啊、你想見到那些、那女的、啊、 即有女人入場是吧，你不是女仔、 我想入得這裡的後生極，除了阿爸阿媽拖入去那些小朋友之外，都應該近30歲的了，是 都幾上年紀下、嗯、是 吧， 都冇大嘢， 可能有啲童顏啲嘅。 嗯， 即係你唔會見到有啲即係意思平時去咁 cosplay 曬咁，即係唔係嗰啲同人 show 嗰啲咁咯。 唔係，佢唔係嗰只嚟。 係咯，即係你去嗰啲人都係正常咁入嚟，即係參觀，好似行個畫展咁嗰只啊嘛。係 啊，係啦。係 啊， 係啊。 嗯。OK， 即係佢有少女漫畫 ，OK。 系啊，佢 咁有冇啲系女仔玩具咧？ 佢直情今次系开咗一个区。 Sailor Moon 啊， 开咗一个区就系专系俾俾呢啲玩具 嘅。 咁啊，大约有四五档到啦。 咁卖咩嘅呢啲？我反而觉得呢啲我虽然想知要卖咩，有咩卖嘅？ 哦，咁其实都冇咩嘅，都系嗰啲即系可能有啲美少女战士。咁其实佢出好鬼多嗰啲啲盒啊， 變身器 啊之類啦、啊、又或者一啲即係文具啲嘅嘢啊，同埋啲公仔就可能係一嚿個啊嗰啲咁咯，即係 figure 樣嗰啲啊， 即係都係美少女戰士為多啊， 或者係嗰、那個咩啊，叫做神風少女。去征得啊，那個叫咩？仲川有菜啊，佢嗰啲嘢咯，或者小英啊嗰啲。 小忌廉都冇啦，係嘛？ 小忌廉有嘅， 都有 嚇、 啊，都係呢啲啦，都係呢啲啦，即係啲比較出名啲嘅、 啊。少女漫畫嗰堆啦，即係但係 唔係少女漫畫，真係香港做過動畫嘅呢啲啊。 咁當然係啦， 係咯。因為你其實你好多噶嘛，如果你講女仔嗰啲咁，我佢哋冇唔會話你香港冇做嘅，呢個都睇咯。 咁 都會有興趣 咯。咁我都未見到有呢個咩尼羅河女兒嗰啲嘅。 嗯。 不過嗰啲有冇出現、嗯、我都唔知啊。 OK， 好。 好。咁嗱，其實咧，我仲順手咧去咗呢個朗豪坊啊，今日啊，真係遊雲全港九咁滯。咁喺呢個見到有個手重自重嘅展嘅，咁佢都係，但係其實係賣嘢啫，基本上都係。咁我都貼咗喺群組噶，中意嘅話就去睇下啦。 你講埋嗰個復仇者喎，喺邊度擺嗰個啦？啲人有興趣啲呢、這個。 係。咁復仇者嗰、那個其實佢應該都係擺咗幾笪地方嘅， 咁我主要就見到有利姆台有個 Iron Man 啦、啊， 嚇、啊。咁 cheap 啊！即今年冇擺時代啊，或者希慎啊嗰啲啊。 希慎有擺。 其實希慎有嘅，希慎有。 我、哦、希慎有啊！哦，你乜講講利姆台啊？ 哦，唔係，因為利姆台嗰只好大隻㗎，只 Iron Man。 啊。 係幾層樓高㗎？ 哦，咁啊點啊？ 啊！咁我 你用個牆先，你用個牆嚟翻先，個牆嘅主要嘅牆，咁梗係時代希慎啦，你講喺嗰度先。 係，咁希慎嗰度門口就有堆復仇者聯盟嘅戰隊咁啦。 等身公仔啦，係咪？係 啦，係啦。 咁你點啊？可以咪影相，賣唔賣得㗎？ 好似都唔可以好賣 嘅。都唔賣得，咁即係怎擺係嘛？ 咁 有咩呢？除咗啲公仔有咩睇？有冇啲例如啲 開 台 紙 啊？有開台紙啊！ 估到啦， 有嘢賣啊嘛，同 埋哦有嘢賣，哦又係咁 ，OK。有冇啲限量咁？有啲南亞去曬咩？ 咁啊，唔係好覺有人咁講喎，係咪？唔知係咪未正式開賣啦嚇？ 嗯 ，OK。 佢都係限日子在咩嘅，應該要長 期。喺度即係同以往擺開同開台紙合作嗰個。即嗰個玩法啦 ，OK， 好，咁跟住利姆台地方擺個好大 Iron Man， 即幾層樓咁高嘅， 係啦， 即好似就係高達嗰啲咁啊嘛，即擺喺時代門口嗰啲咁啊， 爆地噶嘛個姿勢， 係啊， 哦，即嗰只就可以埋去影相嘅， 係，相對可以買啲啦， 即就得嗰只咁嘢啦， 好似係啦，利姆台， 咁仲有咧？仲有邊度咧？ 暫時見啲人講都係呢兩笪位啫 喎，其實今次係啲公仔少咗嘅。 系嘛？ 佢啲人好少嘅，其實佢冇咯，黑寡婦啊，雷神好似都冇嘅，變咗今次。 哦，少到咁。 係啊，都係咁啊。咁啊，有美國隊長，有浪人，跟住有啊碗紅，跟住有啊藍面女啊叻布拉，跟住之後同埋有藝俠咯，係話有艾明咯，係得呢幾個嘅。 哦，佢哋死剩嗰幾個。 但係佢死剩嗰幾個入邊冇咗雷神，冇咗啊！ 死剩有都唔齊人， 都唔齊人嘅。 哦，更加冇呢個驚奇大媽係嘛？ 係。 冇揾積木砌翻過出嚟啊嘛，雖然比較似杜麗莎啲。 都係咁啊！ 即唔齊啊 ！OK。 唔係出佢哋講話，其實今次好似感覺上去擺公仔喺度幾 hea 嘅，其實。 是 哦 是、 okay, 啊、 即是都就做啦同埋啲實食冇黐牙啦都唔使搞咁多嘢啦。 是啊 都係賣嘢多 啦。 嗯 驚奇大媽上畫都已經當宣傳咗㗎啦嗰度。 應該重金禮聘杜麗莎嚟即係演出㗎嘛。 叫著花筒衫㗎應該確實。 咁係啦。 嗯。 好咁冇啦係咪 嗯。 好啦，喂，咁啊，講下啲嗰啲話頭啊 ，OK？ 有幾個 鐘啦，我哋 OK？ 唔知喎、啊，我嗱先講 Star Wars 啦，我唔知有咩其他有咩噶仲。 做 Lion King。 哦 ，Lion King 我冇睇，再咧。 冇咩、 啊。我見到暫時兩個，你冇。 我咁啊講下啫，係咯。嗱，咁 Star Wars 啦，大家睇咗點？有冇睇到？ 有。 嗯。 有睇， 係。 係。做乜嘅咧？我都唔係好中意做乜。 唔係點解個造型又變翻？ 乜嘢啊？ 個造型 變 翻第一集 嘅 啫， 咁嗰啲嘛，就變翻係咯七啦，即呢個系列嘅第一集啦，即著翻白色衫嘅嘛又， 係啊， 冇灰色變咗白色。 其實佢冇話佢換咗件衫嘅喎，佢上一集當佢件衫著下污糟咗嘅啫喎。 係啊， 佢唔係咩？佢直接去咁嘅嘛，佢都變咗第二件衫㗎，佢就變咗，唔知點解，即明明係第二件衫，但係佢好似當嘅其實同一件衫。咁呢度可能佢又走去洗咗衫嚟呢咁咪白返。 咁佢唔同着法呢可能件衫表示。 反轉係咪 唔係啲布咁拉嚟拉去咁咪唔同款。 即係底褲反轉再反轉。 係條褲當衫著件衫當褲著咁咪表唔同。 又唔同都係啲布。 或者好似啲頸巾咁樣你 我唔理佢啦。咁佢竟然呢即係呢集又好似我覺得佢唔係呢集又要似 Return of Jedi 呀即係呢個又冇似冇似冇似。佢又翻去咁，好似又係咁啡曬嗰啲星球咁，咁跟住仲要有架類似 TIE Fighter 咁嘅嘢衝埋嚟嚇， 咁就見到有個戴住黑手套嘅人揸啫，都唔知邊個嚇。咁你估啊估係啊啊基佬位啦， 係嘛？ 估 啊， 唔知啊估啊咁估又冇影。 今次整翻個頭盔啊！ 係咯， 個頭盔黐翻埋，跟住仲有啲紅色線嘅，唔知佢點黐啊？係 嗯， 個頭盔咁易爆都唔好用啦，大佬。係咯，易爛過個花樽，係咯，掛落個頭就唔死，大佬。咁啊，唔知佢做乜咧？我都最好笑咧，佢自己無端端向相反方向跑啊，跟住打個後翻跳上人哋嘅機。喂，佢呢個動作係你上筋斗雲或者上支線機或者上鐵甲萬飛翼咁，你先係咁做嘅喎。 我話唔定真係咧。 係啊。 咁係咪上嗰架泰菲塔？ 即係其實佢唔係同佢打啊，佢係同佢合作係嘛？ 入 去裏 面 咧。 唔知佢啊，即係佢呢個咁嘅跑法，應該其實佢係想跳上去企喺上面嗰、那個， 啊、 即係筋斗雲嗰下咯。其實似係、啊，如果佢係想同佢打，唔使咁樣嘅， 嗯， 即係我唔好明佢做乜啦，係咯、啊，嗯，咁啊，佢都冇解釋，係啦、啊，咁啊，又會唔會其實今日套入邊冇呢一幕都唔出奇， 成、 啊、 個畫頭都冇嘅， 咁啊唔知啊，係咯、啊。咁啊畫頭亦都見到有阿 Lando 啦嚇，唔係上次黑鬼嗰、那個，即係真係。舊嘅第二個快一戰出場嗰個 咧，啊呢、這個字樣好多啦，呢個 真係正啊呢、這個。咁佢係佢揸翻只千歲英啦，而家變。 啊冇乜點老過喎，都幾好型。 咁都有老，咁有啊。 唔係咁老啊。 冇老到咁犀利，係啊，唔好似公主咁變咗阿婆咁樣。 啊呢、這個阿叔又出翻啦。 變咗蔬菜咁。 我唔知呢個公主係執出嚟啊，定係之前已經拍定 啦。呢、這個公主咁啊，梗係之前拍咗啦。 係電腦執落去嘅呢、這個 應該。唔係，佢都話係之前拍咗嗰啲片段用翻啫嘛。 用翻嗰啲片。 嚇、啊，唔係執嘅，唔係執嘅。咁、啊、佢、都係攬住阿 Ray 咁嗰啲咁啊，唔知做咩？係咪其實佢之前第七集做過嘅呢、這個動作好似？好似都有攬過佢嘅，好似啊。 應該係啊。應該會 唔知佢啦，係唔好理佢啦，係咯。咁跟住佢哋亦都有一齊騎住架，好似又係好似啊，揸不到黑嗰時嗰啲咧，好似帆船咁嗰啲咁嘅 沙漠嗰啲 沙漠係啊。咁我哋應該又係 Titanine 嚟嘅，咁啊 CPPO 啊，但係佢哋今次又喺翻曬一齊嘅，即黑仔啊、鋪啊咁，佢喺翻曬一齊，即係女主角喺翻一齊嘅，即係今次係 加埋阿朱巴卡都喺埋一齊。 就是、齊曬人嘅今次就即係唔係話分開幾條線咁又係咁好睇啲係咯好似係咯。 咁啊一齊去到個死亡星嗰個廢墟咁樣。 唔知咩嚟嘅係啊係啊。 好似爛咗嘅死亡星嗰度。 咁跟住你又聽到有啲類似黑帝定係之前阿 Luke 嗰啲咁嘅笑聲咁，咁即係唔係死咗啦？ 啲人話係阿 Luke Skywalker 配音嘅 Joker 嘅笑聲嚟 嘅。唔係啊咁大鑊。 唔系啲人玩玩嘅啫，都系。 唔系喎，但系好诡异，但系个戏名喎、哦、，Rise of Skywalker 喎、哦，咩意思啊？即系成件事其实成件事系 Luke 嘅阴谋嚟噶，系嘛？原来嘅。 系。 即系佢真系将条友打低 啦。咁。 吓？系啊，佢鬼有死，佢变成真嘅黑帝啊！原来啊。 啊，同埋今次沙窝个字咧，就唔系黄色，系用咗蓝色嘅喎。 是为什么呢因为圆啊是不是即是送笨啊嘛送笨咪蓝色。送四人蓝是没错送笨的。是不是那不是未试过的那之前都有用过不同色的。 哦、 不是一定是黄啊 是 不是一定有时候实心有时候空心即是就这样又有的。是不是有玩过几个不同 style 的。是 系咯，咁啊，系咁多嘢咯，因为佢都话 Tisa 又唔系正式推 嘅 话嚟。 系，咁唔使信嘅，即系啲片段。 可能根本全部片段都唔会出现，都唔定 嘅。都有机会嘅， 但系 LEGO 嗰度，即系 Tie Fighter 系红色嘅，见到。 系。 但系 LEGO 嗰度已经出咗只系 Tie Fighter 系红色嘅，有个红色嘅冰渣嘅。 哦。 但系佢同一 set 咧，有埋啊。又話公主，我懷疑呢個 Tie Fighter 真係好人嚟。 嗯。 哦。即係唔係對打係嚟幫手嘅。 真係妥曬咯。 唔係，因為佢有埋個機械人係唔係帝國軍嗰啲機械人嚟，係即係似 R2D2 用兩用三個腳行嗰啲機械人喎。 係係係。O K， 咁你話紅色兵係咩嚟嘅？咩？你意思係嗰啲反恐軍嗰啲？ 唔係啊，都好似你當好似啲白冰咁，但係個款唔同款，即係大成件甲係紅色㗎。咁隻 LEGO 係咁，我唔知係咩角色啊，但係。 嗯 ，OK。哇，咁啊唔知啦，嚇，總之其實唔係睇到啲乜嘅啫，係咯，即係有啲咁嘅片段啦，係咯。 係。 係。 咁啊，睇啊，點都睇嘅，不過真唔敢太有咩期望啦，係咯。咁之前又話要搞到嚇佢哋冚家產㗎啦，嚇，即係阿 Skywalker 點，即係呢個家族咁點解？但係點解個戲名啊叫做 Rise of Skywalker 咁奇怪嘅咧？咁仲有得 Rise 咩都死曬啦，係嘛？ 嗯。 係咯。即係仲有咩講咧？咁你又估阿 Ray 其實係阿 Luke 個女啊？ 嚇！係啊，都係呢啲嘢咯喎，而家係咁。 我都咁估嘅。 嗯，都 我都 系啊，都咁啊，是但咧，唔好理佢，成啲戏名啊，唔需要有关嘅。 系， 嗯，咁你上次话 Last Jedi 咁都唔 last 啦，系嘛？咁佢训练咗咁多出嚟，仲 last？ 唔使训练已经系啊，全部 日日都唔使训练都系啊，咁系咯，唔使得成训练出嚟啊嘛。咁啊，唔知佢啦，唉，是但咧，估唔到嘅，系咯。咁啊，有个讲法就系唔系喎，话今集会黑武士啊，大佬。點解會黑武士啊？咁你就算係 Jedi Ghost 佢都唔係黑武士啦，係嘛？佢應該係啊，即係係啊 ，Anakin Skywalker 啊嘛，係嘛？ 即係個黑底變咗黑武士咁嘅款引出嚟。 係咪係咪啊邊個啊？阿基佬為斬曬自己手腳改造自己就黑武士啊？啊！即係佢咁想變成黑武士啊嘛，係咯？就係戴個頭盔唔夠嘅，係咯，係咯。唔知啊，咁當然我覺得唔會啦，呢樣嘢係咯。咁唔知啦，咁到时睇啦，我都唔敢有咩奢望。我惊我哋谂嗰啲古仔都好过佢嗰个啊，我惊系。 系。 好大机会，系佢又系到时求其搵个好烂咁。 唔系佢个预告出咗啲人啲留言系好多啊，但系全部都闹嘅我见到。 咁啊，讲嚟听下，我冇睇啊，讲嚟听。 冇啊，佢都话系时候，即系类似个都系讲话系时候收皮咁，嗰啲闹埋都系。 哦。咁样。 嗯 啊！即系睇佢话收埋出埋今次收皮咁咯，个都话 吓 系啊， 咁啊未嘅，大佬个公园啊新开系咪？嚟紧仲有套电视嘅 系啊， 系但电影方面就啊，应该都收啦。 啲暂时冇进一步嘅计划啦吓，即系之前讲过嗰堆嘢，好似全部都好似暂时都冇啦吓。 系啊， 咁再睇下点啦，系咯，咁佢咁贵买翻嚟，系咪真系唔拍落去咁啊？诶，你睇下佢哋点先啦，咁睇嚟就难啲，系咪？因为啲玩具嗰样嘢啲销售的确唔系几好啊， 唔掂啊，直头系可以话， 嗯，佢哋而家都话系会，即系啲玩具公司都话宁愿出翻啲正传嗰时，即系旧沙窝嗰啲嘢翻嚟仲好卖， 咁 好大镬， 嗯， 即系新嗰啲唔卖得呢样嘢好大镬， 系。系又黑仔又肥窝咁样嗰啲。 嗱，暂时咧喺个码头咧就未见到肥窝。 系咯。 咁但系佢肯定未死噶，系啊。 系啊。 咁会唔会如我哋所愿一出场佢就死啊？咁啊，希望啦。 系。 即一开场第一升完字幕，系啊，跟住第一嘢就影个肥窝俾人爆咗头咁啊，咁啊，我哋吉仔啊， 系。 最好系咁啊。 即刻开心翻晒，系。 嗯，唔知道啊，或者你当沙沙兵咁 wing 咗去第二度啦，系佢未死都冇跟嚟啦 ，OK， 好得啦，得，系啊，最紧唔好出场嘅， 咪后边行行去冇对白嗰边啊， 哇，都唔好啊，大佬，如果唔想见到佢啊，大佬，唔行下去都唔得，系， 景甜咁嘅 level 啊，依家啦， 咩景甜 level 啊，劲过啊， 系， 人见人憎嘅佢而家系， 系食饭啃亲啊， 系啊。 好 系咯，咁点啊？咁点啊？就系咁啦。 嗯， 吓咁啊，冇乜特别咯， 冇乜特别。O K， 因为都系 teaser 啫，系咯。咁啊，几时做啊？都系12月15噶嘛，都系照旧。 圣诞节啦，都系。 系咪都系12月15咁上下啦？系嘛？ 十 月中噶 啦。平安夜之前一个礼拜。 佢话就12月20号嘅。 20 O K， 好，好，好，好，好。咁但系今次又玩咩啦？系咁已经。咩都諗唔到有咩期待，因為你都死得嘅都死，都冇咩講。 都冇乜 下任 嘅出現。 仲剩翻啲咩講咧？其實係咯，個身世叫你唔好問，又話佢係 no body 咁，仲想知啲咩？大家 咁今集就有翻碌只鬼嘅出翻嚟啊，已经话咗有嘅，佢饰演呢个 Jedi Ghost 嘅啊碌嘅 ，OK， 系啦，咁亦都见到人 cosplay 扮啲好笑，佢搵个 好劲， 搵个蓝色嘅嗰啲系沙啦，即系嗰啲其实沙啦，就冚住自己里边嘅嘴边，着翻碌嗰个衫咁嚟扮 Jedi Ghost， 真系 好惊， 好似啊， 几好啊，几长， 唔系都几似， 系啊，都好好嘅效果， 系啊。即比起平時啲公仔咧，咁個透明藍色整更加好咯。係 啊， 原來唔使啊，原你求俾個藍色膠袋，送個藍色膠袋去笠住就得。 係 係，唔使搞咁多嘢啊，個公仔出翻正常色就得㗎啦，先似啊。 嗯。 OK， 咁啊，睇下點啦，睇下點啦。OK， 好，咁仲有咩獅子王係嘛？ 係。 真人版獅子王，咩真人版獅子王，成套都係 CG 動畫嚟㗎。 係。 係啊。 其实个预告都冇嘢睇啊。 Real Life 点样 Real Life？ 佢卡通整个似唔系 Real Life 哦。系咪佢系做 Motion Capture 佢自己做翻？ 冇啊，唔系啊，咁你嗰时啊 Final Fantasy 嗰啲咁似嘅都系 Motion Capture 噶，但系都系 Animation 嚟噶。 咁 啊， 系咯。呢度点解会叫做真人版嘅？ 唔知呢度有好多鬼佬都咁问嘅，佢话唔应该系真人啊，咩真人？唔系真人。唔係話人啊，即係唔係話有冇人類啊，即係根本你嗰隻嘢成都冇任何係真嘅，咁你係動畫嚟嘅啫喎，呢一套做得真嘅動畫唔係代表你唔係動畫嚟噶嘛。係 啊。 哇！咁如果咁你都整得咁真啦 ，Sam Jackson 都整得咁真啦，咁復仇者成套其實整出嚟都得嘅，咁唔使佢哋拍㗎，片酬都慳翻係嘛？係咁以俾少錢，咪我用你個。个人个隐样啊，咁啊， 咪徐锦江咁， 系徐锦江， 搵第二个人做完之后黐翻去， 黐翻落去，系嘛，系咯，都得。 唔系啊，但系叫佢出嚟宣传嗰阵时，佢做设计都几和味啊。如果咁样搞法之后， 我唔使啊，嗰个都系黐都得噶啦。 O K， 都反正黐开啊，大佬，你想要边个？你想系基斯杜巴、李夫翻生、李小龙都得啊。 都系黐落去，搵个身形差唔多 黐落去啫嘛， 系 都唔使啊 ，C G 咁样使乜身形？ 喂，咁平啲啊，系 唔会你标一个 model 常用平啲，你搵个功夫佬都唔平啊，系咯， 系 个 C G 公仔你整一次嘅啫嘛，咁你相对佢咩 budget 整算咩钱啊？ 幕剧 整一次永远用， 幕剧攣倾个预告冇乜，都系见到啲狮子鞋，似啲猪啊，啲乜嘢 都 系。 系咯， 系 咯，佢识讲嘢嘅系咪？互相 有配音嘅，咁应该有人咁啊，识讲嘢嘅佢哋系。 系。即系佢哋又会讲人话，但系佢又唔着衫嘅，佢趴地下动物咁行嘅。 系。 咩想新啲想讲咩？ 哦，唔系睇 trailer 都好似听到佢哋有讲下嘢咁样。 咁梗有，咁你 line 倾都冇讲嘢啊！ 佢仲会唱歌添啊！你 咪咯，我都咪觉得更加怪咯，即系你做到咁真，但系喺度做啲动物唔会做嘅嘢，唔怪？ 突然间跳舞啊？点解？ 唔系我惊你，我感觉怪喎，睇 Pet Cemetery 啊，大佬啊，怪喎睇夜半仔敲门嗰啲猫啊，大佬。 嗯。 即係你做啲你係咁真嘅動物，但係你唔係卡通畫出嚟嘛？你做啲第日做啲動物唔會做嘅嘢，你唔覺得恐怖嘅咩？仲唔係有鬼上身？即係等於只貓突然間同你講嘢喎，正常養貓喎，唔係叮噹喎，唔係嗰啲喎，你唔覺得好驚嘅咩？唔係比卡超，係正常貓，正常。 你係叫只獅子無端同只狒狒喺度傾偈，你都覺得怪啦。 嗯，係啊，最怪就係佢哋話自己冇抽啊，小白獅先怪。係。係。 明明一模一樣。 唔一樣，唔係白嘅。 你啲獅子啊，即係穿做白色，其實又一變就係小白獅真人版嚟。 又賣多次。 把手中自从我哋买咗翻嚟，穿一穿色就做。 系原著手中自从咁又买咗次啊，都系嗰个古仔都系讲呢样嘢啊。嗰只獅子个名佢差唔多嘅啫喎，系咪啊？阿仔话。 系啊。 好似系，我想问小白獅系咪叫做 金 巴？ 尖巴啊嘛，叫做 系咯，跟住 Lion King 又叫辛巴啊嘛，唔 系 系 争一个字啊， 名都差唔多， 名都一样噶， 系都唔系一样，争个字啊都系咯。 吓呢度又见到阿 Lando 喎，系 Lando， 吓不过呢个系 Han Solo 嗰个我套戏嗰个 Lando 嗰个 哦， 配音配只马骝系嘛？ 吓佢就系唔系佢就系阿辛巴 哦 吓， 我 主角唔系 嘛？使乜整整整下又唱嗰啲 rap 歌佢无端？ 我都會唔會啊？真係喐噶嘛？ 唔係辛巴唔會喎，但係個丁滿同彭彭應該會喎。 邊個話？ 即係嗰只油鼠同只野豬啊？ 哦，都本來係唱 rap 嘅。 啊唔係，但係佢嗰兩隻嘢係成日會唱歌啊嘛，咁你可能會喺度 rap。 咁比卡超都要揾啊邊個啦？鄭中基啊，咁呢套應該揾邊個咧？ 呢套啊？ 系咯，呢度一定揾明星配啊，系嘛？ 一定啊， 点会唔揾啫，系嘛？ 又揾阿黄子华， 咪要 rap 可能要揾翻 MC 先啊，啲啊 ，MC 超佢， 要，系咯， 系 要唔要？系咯，到时等佢哋自己谂啦，系咯，我都怪啊，呢套嘢， 嗯， 好，咁啊，等下谂多啲吓，代替晒啲嘢揾 C C 啊， 系。 都系几时死？ 呢套系早啲，呢套好似七月就做啦。呢套， 嗯，好。 呢套早啲。 黑武士有份配嘅配咩？ 即其实边个啊？ 唔系我话呢个都要黑武士嗰把，哦，佢都有一配。 即黑武士先，边个黑武士先嚟讲？ 黑武士把声咯。 边个啊？呢个边个黑武士？哦，你讲即系嗰个平时嗰个 系平时黑武士把声。 我花大嗰个 系啊。 哦，咁佢翻咗配个皇帝啊，配个叔都唔出奇啦、啊，通常都系呢啲啦。 系咯， 嗯， 系咯，你揾得佢啊，梗系配啲有气势噶嘛，咁系咯。哦，咁唔奇嘅，咁佢讲嘢好靓嘅把声，系咯， 嗯， 佢做佢老豆咯，卖唔做 father 啊嘛，都讲翻呢句啊， 系啊， 系咯，帮 Star Wars 又推一推咁啦，系咯。 冇，佢真系做嗰只狮子公喎，佢系。 啊都做狮子乸咩？ 系啊，真系做主角 个 爸爸啊！ 系咪讲？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I'm your father 咁咯。你用翻黑布字把声讲啫嘛，大佬。 做咩咪有埋呼吸声？ 吓咩啊？ 整埋黑布字点呼吸声？ 唔系佢咪舐咗嘢，有啲哮喘咁 啊！啲唔系啊，临死嗰时舐嘢，哦，跟住唔系呢声， 唔系几好啊！佢老豆系啦，平时。咁有啲聲啊，係嘛？各有埋啲聲啊，係咪幫沙窩推下啊？大佬，到沙窩驚冇人入場啊，大佬。 係，都係迪士尼啫。 係咯，幫手賣廣告，大佬，係咯。唔該，話有黑武士啊，話今次仲冇，話黑武士喺第二套戲度出現啫， 去拉恩傾嗰度。 係，佢冇喺沙窩出現，係咯，拉恩傾出現啫嘛，有咩問題啊？係咯，咁咯。啊得掂晒系咯，再串連埋一齊噶嘛，係咪？係咯，最屘 Rady 又飛過啊嘛，有星噶嘛，係嘛？原來嗰只係咩啊？先個鷹噶嘛，唔係隕石嚟嗰個，是但啦，係。佢哋平時望住嗰個月球係 Death Star 嚟啊，係嘛？ 咁樣。 係咯，咪你可以咁噶，你咁中意啊？鐵索連舟，你咪將啲唔關事啲戲咪。出下第二套戲啲嘢係嘛？咪當宣傳咯，做咩？唔得啊！係 啊，可能《西遊記》裏邊出現小飛象都得㗎。 實情一定有，大佬。係。一定有啫嘛，大佬。點解冇啫？點解唔可以有啊？你反正一所有嘢都係迪士尼㗎啦，係咪？因為爭咩？係爭 DC 嗰啲唔冇啫嘛，係嘛？ 嗯。 即係佢目標就要收購埋佢啊嘛，係嘛？好啊，咁啊呢度到时咪睇下咯，系咯，我都唔知啲人仲记唔记得呢套嘢，即系唔系呢套嘢做嗰啲反而做啲舞台剧咧，就好早来不嬲都做，同埋啲人几中意嘅。 系啊 系啊。咁佢系嗰啲做嗰啲人啊，啲舞台剧咧，佢戴咗个头饰系一只动物咁样嘅啫。 系。 系啊，但系好正嘅真系，系咯。 即係佢用咁嘅形式做係幾好睇嘅。咁佢呢套應該都係唱歌嘅，會唔會啊？應該都會㗎嘛。 會。 應該有歌唱。 係咯，但係啲動物咁嘅樣咁真咁怪喎。 要跳舞唱歌又怪出 嚟。跳舞唔會啩？趌起身啊！即係突然間。 我唔係，咁佢都係跑嚟跑去咁樣嘅啫。 佢變咗俏皮白野貓嗰邊。 嚇？唔係啊！咁樣。突然間又起身跳舞啊！點解拍舞先嘅？跟住又趴翻低，唔知點解。 咩阿新打一瀨嘅嘢就好似阿米高咁喎，扮曬傻啊嘛。 啊！ 唔知 啊，到時睇啊，到時睇啊，我唔係，而家諗都覺得怪嘅啦，已經佢用咁真嘅樣嚟做。 唔係，但係其實以前你獅子王嗰個跳舞，即係嗰啲咁，佢都係正常動物咁樣咁嘅啫，你頂多。是啊丁滿，即係嗰隻游鼠咁樣，咁佢係可以人咁企㗎嘛，咁嗰隻咪可能跳多啲囉。 嗯，或者星星，咪即係乜花花嗰啲人。 係啊，或者係啊，係囉，係囉。咁其他啲 人喺到時睇啊，係 都 係 咁嘅啫。 或者佢有另外嘅安排都唔定啦。 哦，可能好睇呢。 都冇㗎，你唔知啊，你到時睇啊。所以佢整到咁真係好怪㗎囉，OK？ 係啊。唔係你小飛象佢都冇整佢真係象噶嘛，其實佢個樣唔係真象噶，你小飛象 係卡通炒皮嘅樣咯，就係、 是、 叫。係 啊，個皮係個 texture 真啫，但係佢個樣都唔真噶嘛，都係佢原本卡通嗰個樣。佢呢度真係唔跟卡通個樣咯，咁你可以整到佢啲 texture 好真，但係卡通個樣我都覺得 OK 嘅。咁又唔係，佢整個 真 真 獅子樣 喎。咁好怪嘅， 真係似豬咁樣啊，大佬。 係啊，咁你咪唔可愛咯？如果係咁。 係啊。 系咯， 即 系可爱啫。 佢仲好可爱嘅，佢嗰只系咯。 咁你好难可爱噶嘛？你做真样大佬。 系啊，就系咁咯。 系咯，你只狮子咁，你真系狮子个样咁，好得人惊噶，其实系咯。 系啊，我见到佢想惊走添啊。 系咯，啲细路会喊噶。系咯，会唔会入到去就喊，由头喊到尾？我真系。 咪、 因為上次增高卜都唔係好好啊，咪嗱咪喎，但係入場唔錯嘅喎， 但係票房勁咯， 票房係勁嘅喎，係啊， 嗯， 但係咪真係中意睇嘅咧？其實啲人 唔知喎，但嗰時啲人係咁賺嘅嘛，係咪？ 係咩？啲人唔賺咁咪繼續啦，係咯，我哋唔識欣賞啦，係咯， 唔係佢啲 C C 勁，佢咪賺多啲， 係嘛？ 係 咯， 真係 C C。 唔係咁 C C 整隻好真嘅動物乜有難度嘅咩？ 唔知啊，咁佢哋睇到呢啲咪有賺咯。你睇人咩嘢？咪话佢做得真咯， 系嘛？ 系咯。 咁点解上次呢个 Captain Marvel 嗰只猫系假啲人，好似有少少微言咁咧？ 嗯， 咁唔知喎。 咁啊， 都俾只假猫我睇噶嘛？有咩问题？咁如果咁都冇问题，成套都冇问题，咁只猫唔使真。 唔系佢标榜已经系假嘅话，做得真咪啲人冇问题咯。佢有真猫，但系做得。做一架咁有 C G 咁咪有問題啦， 係嘛？係 O K， 好，唔好理佢啦，係到時睇下點啦，可能又好受歡迎嘅，我哋追唔上啊，係咯，係咯，而家中意咁樣係啦， 係啲口味而家都唔啱喎， 唔啱啦，係咯，即我哋都冇再講嘅，咪話咩嗰晚嘛，跟住涉本啊財經雜誌咁扮嘢啊嘛，係嘛？ 嗯， 係咯。咁呢陣皮咪就係嗰本財經雜誌囉。 嗯， 係咪？係咪人哋見到你睇都冇啊？我睇緊《動物奇趣錄》啫嘛，咁啊，我唔係睇緊《獅子王》啦，係咪咁咧？都冇咁幼稚係嘛？覺得又係， 咪因為佢做到咁靚，咪唔幼稚咯？ 佢咪做到咁靚啊？佢做到咁真啊？ 係，我意思先話佢做到似真咁樣咁靚嘅話，咪 佢以為佢睇緊《Let's Do Geographic》啊？你明唔明？ 系啊， 咁系咪即系搵本杂志摄喺前面咧？其实我明明就一碟蛇家咯， 系啊， 系咯。咁下次买条老鼠，记得真系整啲老鼠肉酸，我条尾冇毛啊，记得喎。 系人咁，但系 keep 翻个 size 人。 唔系，咁唔系唔使嘅，你真系老鼠咯，系咯，即系买条鼠真系老鼠咯 ，OK， 系咯。 仓鼠都唔好用啊。 嗯，同鸭真系只鸭咯，系咯。 系。 记住啊 ，OK， 整真啲好。喂，咁有冇？仲有冇？仲有冇其他？ 冇啦，暂时。 面具啊，有咩？有冇？ 冇啊 ，OK， 好，咁嚟紧有咩睇？ 嚟紧 下个星期，全力神剑啊！ 又阿失王系啦。咁但系你唔好以为咧系大人，系就系讲个死僆仔嘅版本嗰、那个嗰、那个系啦。其实网上一睇好耐噶，我哋都冇睇。 真系好死僆仔喎，嗰个肥仔。 唔系僆仔唔系问题，好乞人憎嘅僆仔。 死僆仔 真系好唔得喎，嗰个肥仔。 系啊，你平时啊搵啲可爱啊，咁你嗰啲真都唔紧要嘅，因为你之前诶《石中神剑》嗰时佢都系细路仔嚟嘅啫嘛，失王冇问题啊。咁你点解要搵个黑人憎嘅做咧？ 系啊， 系咯，我觉得佢黑人憎过嗰个咩话，嗰个恶即系个坏超人嗰度啊。 嗯， 啊，个 Bryce Burner 嗰度 啊，波童啊，系咪叫？ 波童啊，系，衰过嗰个啊，大佬。 系， 即系你见到佢想打佢啊，大佬呢个。 咁呢个就香港就下星期做啦。 系，有冇人睇咧？就系。 我谂到 佢当系咩戏啊？喷子啊！ 佢应该系当系摄喺复仇者之前做下嗰啲 咯。呢套会唔会仲幼稚过实 Sam 咧？讲真 吓，咁肯定啦， 一定噶啦。 唔系，佢叫晒成个学校啲人去帮手，点解个理由就咁咪唔使翻学咯？咁样啊？ 吓， 系 好冇嘢。 即系我觉得又系啲波西杰克森嗰啲可能仲衰再衰啲嗰啲咁嘅嘢咯。 点会有咁好啊？波西杰克森 啊！啲人话唔好，但系其实好多 啊。边套啊？ 波西杰克森咯、啊，但系同埋嗰阵时啲人冇留意阿典娜个女咪其实系上次阿波嗰套 大地震， 大地震我喺度不断震咯，调位咗咯。 大震波 边个啊？ 咪个 亚洲大地震 嘅，唔好一齐讲啦，或者唔好啊，唔好一齐讲嘢。喂，马仔讲 系，冇咪我话入边嗰个女主角波西杰克森，我咪即系亚洲大地震嗰个女。 哦，阿 Rock 个女，你讲 系啊，咪又喺度成日震。 哦， 即波西杰克森嗰阵演神紧噶。 吓、啊，我嗰时已经留意到震紧噶啦，不过啲人嗰时唔睇啊嘛，仲未识佢啊，我觉得系。 冇震得咁劲，因为 吓，因为着啲衫冇， 好似唔好觉佢。佢唔係好過佢震啊！嗰套就 嗰陣咪細個啲啊， 唔係其實佢都唔係年紀細喎，嗰陣時做廿幾歲喎，做嗰時 波細啊嘛 嚇，唔我一向都我大喎，爭咗係冇須出嚟喎嗰陣時。 哦，冇須出嚟 ，OK， 咁咪就係咯，咪就係咯，係咯，唔須出嚟點得咧？係咯，要愛要出聲噶嘛，係咯，係咯，有波要擺出嚟噶嘛，成個擺喺台面係咯。唔系班观众鬼识睇啊，系咯， 嗯， 咁今次呢套有咩睇啊？呢套系 呢冇啊，就 系呢套冇嘢睇系咪？咁死僆仔咁啊， 佢个 即系睇完个画头完全冇想睇嘅意欲， 系， 嗯 嗯，好，咁下礼拜做呢套系，咁啊网友嘅吓，都我上网睇下咯，系咯，嗯，插都好噶，讲嚟系，咁对呢套烂啲定系实 Sam 烂啲咧？系咯。我好旁都有人话实 Sam 烂啲，系咪？ 可能会啊，系啊， 系， 当然会啦， 系咯，系咯，史上最差噶嘛，系咯，讲到 啲有，唉，算啦， 嗯，唉，睇多啲啊，呢套几咁嗰班几多睇呢套啊？又，吓你唔好多讲嘢得啦，咁睇呢套啦，呢套咁好睇，系咯，嗯，唔知啊，睇下点啦，系，等于睇完个画头，完全唔想睇嘅，我好讨厌，系。 嗯， 咁同埋香港不嬲唔系对呢个亚瑟王呢样嘢，其实唔系好有兴趣嘅咩？即系一定要系 face daylight 先得嘅喎，佢系 女体化啊嘛， 系咯？佢平时所亚瑟王都唔得，上次嗰套大人版好似都啲人都唔 OK 噶，有晒魔法噶啦已经系咯，系咯， 全世界都死。 嗯，好，唔系呢套都死啦系嘛？呢套得咩？ 啊，呢套应该都死嘅。 呢套。 呢套都唔得啦，做咗好耐啦，死咗啦，系咯，即香港即系吓，系咪做噶？定到时又抽起啊？到时先 做噶啦，做噶啦，应该要做噶啦， 要做。好嘅，可能 做翻次宣传嘅，我要睇下宣传。 我有咩？ 我要留意一下先知啊！我冇留意。 可能抽起个机会。 做佢都系做几日嘅啫，呢套戏。 做几日？ 做到廿几号都做复仇者咯。 我唔明點解呢啲戲都會上囉，咁馬雲鎮點都唔會炸得過呢啲戲啦。即係我意思，就算你當票房計啦，你唔好，我唔係講套戲嘅質素。 唔係，不如買塊平嗰啲問題啦。 因為馬雲鎮貴。 係囉。 咁可能係。 唔係啊，北斗話動即係間硬屈住要買嗰啲嚟㗎，呢啲 係啊，又係搭單 呢套喎，都有機會，都有機會， 即係買復仇者一定要壓住呢套 啊，要緊啊呢套阿德羅啊，同埋仲要呢套上先係嘛，唉得上就上，唉俾你播下，唉唉冇計 啊，唔知啊呢啲真 係，唉你豬頭搭豬骨啫，冇所謂啦，我第邊賺得翻咪得咯，如果係就冇所謂咯，但係。唉，唔知啊，我觉得冇理由会买嘅呢度。OK， 好下一套。 好，仲有一套日本动画叫做《温泉屋小女将》啊。 系。 日本动画嚟嘅，呢套系日本动画嚟嘅。 即系温泉屋啲女将通常都阿婆啊嚟嘅喎，即系以呢个老板 娘 小女将啊嘛。 系咯。系啊，咁啊点？ 改编自呢个日本嘅儿童文学嘅。 哦。OK。我以为 AV 添又系，依家温泉会兴嘅呢啲等， 咁另外有套美国嘅卡通咧，就系叫做嗰套叫做神奇梦乐园啊。 哦，就系同 Toy Story 一齐 sell 咗。 即系我成日觉得，我成日觉得呢个即系 Toy Story 嗰套啊。 系啦，即系捞匀咗。 即系 Wonderland 好似叫。 系啊。 Wonderpark。 系咁上下啦，系即系佢自己想象出嚟嘅一个游乐场啦。 系，冇错。 系都会做 ，OK。 咁就下星期做都系呢。 有冇啲咩人配音噶？通常呢啲点都有啲有啲嘅。 有啲香港人。 系咯。有张 poster 有冇啲人头喺度？ 张浩文配音啊？ 吓 系喎。张 浩文配嗰个女主角啊？ 应该可能。我觉得似配只熊喎。 哦。 配只蓝色嗰只熊 嘅。哦，配个女主角咁惊以为。 系徐思。 系啊，咪做完翠丝咪配个女主角咯。诶、 yeah. ， 仲要转到脸，把声再牛啲喎。你唔好扮女人声，我仲牛啲。喂，我女主角啊。 系。 咁啊。 好。 啊，咁啊，系咁啊。 啊，李健人嗰只演法啊嘛，化女装但系男人声讲嘢啊嘛，仲要再整沉啲啊嘛。 系。 跟住过行见都想呕喎，嗰个。 嗯。系啊，仲有他先下个礼拜咩？卡通仲有另一套嘅咩《女王基哥大冒险》啊，之前都提过啦， 之前讲过英女王嗰套， 系 啊， 即系罗兰配 英女王啊， 系啊，但系见个配音阵好怪噶，我喺 poster 喺 poster 嗰度见到咧，除咗黄百鸣之外咧，仲有另外一位成日喺嗰啲监制啊出品人嗰度名单嗰度见到嘅一位唐才智先生都喺度配音喎、啊， 边个咧？ 一个老板级人嚟嘅人嚟嘅电影， 即系我哋唔识嘅， 唔识嘅系，但系你又留意到啲港产片啊合拍片嗰啲名咧，喺嗰啲监制嘅出品人嗰啲成日见到嘅名嚟嘅。 我谂都系玩下嘅啫，呢啲咁佢 系咯， 系啊， 狗咁样吠两声嘅啫， 唔系话扮狗， 老板扮狗， 唔使话啲狗本身配咗音效，唔使人扮噶系嘛。即要等个人扮 wow wow 咁样嘅咩？唔使啊。 唔知啊。 知啊，系。好啊， 系啦。 咁啊，唔止啊，好似都系啲 KOL 咁样嘅配音嗰度好似系嘛。 系啊。 好，咁啊睇下点啦，系咯。主要个 selling point 系罗兰做英女王呢个卖点啦。 系啊，同埋个配音导演，我唔知点解佢咁标榜摆埋个名出嚟啊，又系。 嗯，出名噶嘛，系咪？ 唔知陈心瑶，我冇乜留意 喺仲唔出名？ 嗯，系 咪拍戏噶嘛？ 哦，明白。 唔系，即系你唔重要嘅，你可以吴宇森咁样嘅，系咯。唔系，总之你都系卖个名佢啫，佢做乜位真唔重要嘅。 嗯， 即系你多个名气，咪多样嘢做宣传咯。而家都系咁噶啦，唔系做咩要搵星配音啫。 系。 即其实同套戏关系不大嘅。 嗯， 系咯。咁都系要揾个星多啊，张廉波啦。咁啊，罗兰有冇出嚟帮手宣传啊？有冇又扮下迷女王嘅咩？ 有啊， 唔知啊，佢要 有啊，有啊。 啲预告片嗰啲咪有咯、 啊。哦，即系冇喺啲搞啲咩活动啦，就预告片出嚟讲两句啫。 又唔见啦。 嗯。 即系扮晒英女王噶系嘛？ 系啊。 佢唔使扮都系英女王啦。 系。咁佢都要着翻啲衫噶嘛？咁你唔会咁平时冇噶？ 出翻個髮咁。 哦哦哦，冇嘅，佢冇整翻嗰個頭，跟住就戴翻頂皇冠咁。冇戴翻頂皇冠。 但平時個頭都係咁噶啦。 哦， 咁啊係。 都冇戴個皇冠。 我话喂迷女王嗰个碌咁出翻嚟啊， 哦， 唔系咁你话嗰个头唔关事，咁你龙婆都系呢个头嘅，咁你 系， 咁你要趁翻佢冇嘅，即系就咁出嚟讲两句嘢咁嘅啫 ，OK。O、okay, K， 我以为会扮下咁样，系咯，圣罗兰都有扮下噶嘛， 系。 O、okay, K， 好， 嗯、 好咁仲有咩？快，冇啦。 冇啦，下星期冇啦。 好啦，咁嚟紧有啲咩戏科幻片啊？要期待嘅。 咁梗系复仇者第四集啦。 系啊。 咁啊系，几好？ 四月廿四日，好快啊，十日后啊。 嗯， 系啊。 咁系咪都买咗飞啊？嘛，纷纷啊。 买咗啦，我。 买咗啦。 买咗啦。 Okay.嗰、那个礼拜讲到噶嘛，系嘛？嗰、那个礼拜会翻翻嚟啊！ 我讲，嗰个礼拜讲到。 好啊，好啊。 好似话咩系上次第三集话五倍喎、啊、宇宙。 哦。 吓咩啊？ 五倍、啊。 五倍。哦。 系啊。 嗯。 O K。 话破下纪录喎，话对佢。 唔系咁冇办法啦，你所有嘅线最尾都系集中嚟呢一集，咁你 唔 系。系啊，同埋大陆个宇宙依家都超过一亿人民币啦。 咪咯。到时佢唔上都催人， 佢十倍超过噶，你个票价咁贵，佢呢一咩？ 三个钟头啊！ 嗯，几钱啊？而家几钱飞 啊？我好平啊，就我几廿蚊啊咋？ 哦， 咁平几多钱价啊？你 有咁平咩？ 我好似七廿蚊啊，就我睇。 街价咧，街价咧，街价。 啲出边嗰啲嘢算啊？ 嗯， 系咪早场啊？ 唔系啊。我啲山卡拉地方系平啲噶 啦。哦，咁噶， 七蚊要长沙湾 喎。咁你哋咧？你哋买几钱飞 啊？佢因为我因为见到早场都卖成唔知70蚊定90蚊噶嘛， 九啊蚊 CL， 九啊蚊， 九啊蚊， 正价过百噶啦，我谂啊呢套。 早场去50蚊早场啫嘛，平时。 嗯。 跟住呢套正价过百啦。 系啊。 一定噶啦，咁就 咁以后就跟咗呢个价噶咯，呢套加完之后 未必嘅，因为佢片场问题。 唔系啊，以前都试过啦，加咗咪唔减翻咗啫咩？ 净系一套啫，你有其他戏噶嘛？嗰阵其他戏个价都睇得到噶，加嗰啲戏都加埋噶啦。 唔系今次个价其实争 过。 其实今次个价系真系争一截嘅。 同埋佢自己本身啲戲院個價都爭好遠喎， 係啊，係 啊， 即係唔同院價錢爭好遠 ，O K， 係 啊， 有啲又有啲可能百二蚊啊，跟住有啲 即係靚啲啊，新啲嗰啲院咪貴啲啦，係嘛？你刁轉啲啊，或者個院差啲咪平啲咯，係嘛？咁豪華都有做㗎，豪華幾錢？ 豪華我唔知啊，呢個佢應。 都是30蚊啊，都是30蚊啊，抵啊！ 因为上网你未必睇到豪华嘅， 可能到时都是70-80蚊啫，最多。 系咯，系咯。唔系你都系拣个院啦，系咁你呢套你想睇都靓啲，咁你贵啲，你觉得值得嘅？即系你会觉得喂呢套搵到差院睇，会嘥咗套戏咁噶嘛？人觉得 就长沙湾应该平咗 30蚊噶啦， 系。咁你自己计咯，你冇所谓啫。咁有冇话啲院衰得好衰嘅？而家仲？ 有豪华 最衰噶啦， 豪华已经最衰 ，O K， 啊，嗯， 新宝几好噶啦，其实即系以前金星嗰度 ，O K， 好，咁啊，自己揾自己中意嘅院啦 ，O K， 咁啊，跟住复仇者 ，O K， 咁仲有冇？ 咧有 跟住要去到五月噶啦， 系有啲咩 后街女孩啦，唔系科幻片，不过就系啦， 我即系都做啊，香港。 系啊， 我喺街 旅行 二号 做， 系啊系， 我都会做 ，OK，OK，OK， 嗯系。 咁就跟住就 Pokemon 啦，神化李家超， 嗯， 五月九， 真系郑中基配嘅，坚嘅， 系 ，OK， 好， 坚啩， 好惊，好惊，系，好咗， 跟住就嗰度啊。魔鬼怪胎啊，有 个系咩嚟噶？ 咪有佢讲话个细路仔又俾啲魔鬼附身嗰啲咁嘅戏。 哦 ，OK， 嗯，唔、知咩。 怪怪地，五月仲有杀神当威嘅第三集。 哦，呢套好嘢啊！呢套系咯。 系。同埋魔童头先提过。 系。即系个坏招人。系啦。 系啦。 都 是 五月， 哦，都是五月，呢套超级英雄啊，呢套 系啦，多 次拉都系五月， 以为呢个五月唔错喎，系咯，几套 仲有一定喎， 大套阿拉 拉 丁嘅，同一日上喎，但係 同邊個咧？ 哥斯拉， 同哥斯拉同一日上， 係啦， 係啊，暫時個影期可能會改嘅， 咁可能會覺得冚有得冚嘅，係咯， 嗯， 阿拉丁喎， 食得大㗎啦，係 咯， 會唔會食得大 喎？ 五月每個禮拜都有啲。有啲勁嘢咁 喎， 中意阿拉丁嘅人都唔會中意哥斯拉咧，咪去諗啊？ 可能係， 係咪會唔會咧？ 嗯，啊六月有黑鳳凰啊咁樣啦，係咯，係， 好，好，好，即係都好多啦。總之每個月都有幾套啦， 數唔曬㗎啦。 大多數星期都有，都有科幻片啦，即係嚟緊。係 啊， 話題作啦，起碼。 好好好， 係啊係啊， 唔受冇提啊，唔會之前。 五月 OK 啊，五月 OK。 嗯嗯，係啊，好啊，好啊。好，咁大家啊抽时间睇啦吓， 好 ，OK， 好，好，冇啦系嘛，讲晒啦，好，咁我哋有冇特别节目啊？咁样唔系啊 ，Peter 同阿 Mr. 今日礼拜系我哋会播翻，即系其实录咗未播啊，就不打会讲翻佢日本啊，今次其实又有啲得意嘢喎，咁样 系 咪 啊？ 系啊， 嗯， 系啊， 系咯，咁啊留翻下个礼拜，因为太多啊，今日礼拜系咯，咁唯有播呢个先啦，系咪先再播 Peter 同阿 Mr. 即系其实录咗嘅，咁啊仲要讲一啲科幻同现实军事上面嘅关系嘅嘢咁样，系啦，好得意嘅。咁嗰个今个礼拜唔播住啦，播咗个不打嗰个先，因为上个礼拜未可以播到啊，系播咗呢幅个先，因为佢讲嗰啲樱花嗰啲嘢啊嘛，系咯，如果再耐啲就。真係過曬啊，係咯，今日咪聽翻不打呢個錄音先，好冇大家，係啦，咁啊未完嘅，係啦，有特備呢一 part， 好啦，咁啊另外啊，咁啊我哋講下邊度都聽到我哋，喂，唔係，我哋講下個群組先，其實我哋好似好耐都冇講提過群組嘅，報一報先個群組係點樣㗎？係 Facebook.com 啊，斜洞 groups 係嘛，斜洞跟住幾多啊？ 339261276632啊， 339261276632啊。咁啊，去我哋嘅群組，咁啊，會我哋所有嗰啲，即係有啲咩片啊，咩嗰啲相啊，頭先活動嗰啲咧，咁都會擺翻曬喺度嘅。 冇錯，主要 大家想睇翻曬啲 reference 翻嚟睇，同埋我哋每一集啊，會嗰度係最新 update。咁如果大家去開其他嗰啲其實可能會遲一兩日嘅，咁呢度係最新一搞掂嘅，盡快擺上啊。係，呢度真係最快咯，聽到我哋節目嘅。好，咁除咗呢個之外，仲有咩？仲有咩其他地方？我其他渠道聽到我哋。 係，咁就仲可以喺呢個 Box Cast Square 同埋呢個 Vega Scene 嗰度聽到我哋嘅， 係啦，咁啊 Cast Box 講一講條 link， 係就係呢個 Cast Box dot FM 斜同 CH 斜同13727795嘅， 係13727795，係，咁啊大家攞到 app 就方便聽啦，亦都方便介紹朋友，係咪？好， 冇錯， 好啦，冇啦，係嘛？ 冇啦， 冇啦，咁下個翻嚟同你講翻咩啊？頭先邊套啊？ 系， 唔记得咗啦。 重要呢套 吓，唔重要嘅。 权力神剑啊， 系。权力神剑系啦，有几 神剑？ 冇啊，即系咪冇啲大片要讲嘅？好 ，OK， 未有啊。 咁上噶啦，应该下个礼拜。 系，即系避一避系咪？因为一唔着数，一上就当复仇者。系。 但我唔明咧，下个礼拜佢复活节假嚟噶喎，其实。 我复活 竟然冇片上。复活节 假 日都够，其实。 唔系啲乜嘢嚟嘅，系。 嗯， 系啦，咁啊，睇下到时再 长假期啲人离开晒香港噶， 系啊系啊，好，咁我哋再揾下咩其他题材咧？其实我哋未讲嘅有啲新番我哋 都 未 讲， 其实动画都有几套嘅，不过嗰啲就唔系真系话太乜嘢，咁下礼先再补翻嗰大堆啦。 仲有呢个厮杀片场啊，不打睇咗呢个陀 厮杀片场，冇错，系其实系有得睇噶，唔系嗰个原本套戏啊，即系佢另外拍多咗个乜鬼 诶利活版。 荷里活版喎，乜哇荷里活版咁竟然有，咁唔係啊，係佢哋裏面佢哋講佢哋去咗荷里活，佢哋自己話係假嘅 ，OK， 唔係真去咗美國嘅扮嘅啫 ，OK， 變咗金毛咁樣，咁話咩笑片嚟嘅大佬，係差唔多啦， 係 有得睇嘅，其實網上啊，咁我都同大家講埋啦，好嘛，咁我哋盡好啦，好下個補翻今個禮拜未講啊，或者講咗一半就未講嗰啲嘢，咁好嘛，好。 嗯 好啦，讲到呢度啦，今日礼拜好，同大家讲声好，拜拜， 拜拜， 拜拜。